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第二期的节目，我是悠悠， 我是 Rose。 大家好，我是陈婉琪。这一期节目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也就是我的本科时候的好朋友小甘。来，小甘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甘，然后我现在的话是base 在广州的。 那我们 高兴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四个人，然后在四个不同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就是想讨论的是最近微博上特别火的一个事件，就是悠悠给大家做一下那个事件的回顾吧。 OK， 前几天一位女性在微博上说她和自己的丈夫离婚了，但是跟我们平时常见的那种夫妻感情不和呀，或者是丈夫出轨啊原因不同，她是因为得想给孩子改姓遭到了拒绝。他原文是这样讲的，说女权意识觉醒后，他试图给孩子改姓，但是遭到了所有人甚至是女方父母的反对。他能做到的极限呢，就是把孩子的姓氏改成父姓加母姓。那对这位女性来说，这个事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他认为婚姻对男方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对女方来说呢却是遭受了生育损伤的时间成本，并且丧失了惯性权。两个人协商的结果是丈夫同意离婚，孩子呢归男方抚养，财产呢两个人对半分。对，这位女性就认为说，她出让了一部分财产，就毫不费力的得到了一个跟着她姓的孩子，这个男方真的是赚大了。所以她最后就说离婚了，找到了自由。那这条微博出来之后，网友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就说哎，为了一个惯性权离婚就值得吗？大家这个讨论还是蛮多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就是在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之前，我们就可以先对这个事件做一下性别转换。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小孩的性别，就如果他生的不是儿子而是一个女儿，那我觉得可能当爸爸的还有就是男方的家庭那边可能就不会这么强烈的不肯让孩子让跟妈妈姓。就是你们觉得会这样吗？ 我觉得会，因为可能儿子 其实是有一定的可能。 对，就是我们不能肯定，但是就可能会有这种可能吧。然后就是如果说对整件事情进行一个性别的转换，就是把这个故事里面所有的人物的性别都进行转换，就会变成是这样一个故事。男方当初因为某一些原因就同意让孩子跟妈妈姓，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自己的权利意识觉醒了，男权意识觉醒了，觉得这样不行，还是要改回跟自己姓。结果女方坚决不同意，那么后来男的没有办法，就说。孩子要儿子要女儿要跟我姓，要么就离婚。然后离婚之后，这个女儿就留给了前妻。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一件事，那么我觉得这个男的不会说像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博主这样，就是要承受这么大的社会舆论压力。 是的。 其实我刚开始看这个微博的时候，就是读到一半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博主行为很激进的。但是我当时就在想啊，如果就是像婉琪说的一样，性转之后我会怎么看这个事情，大众呢又会怎么看这个事情。我这么想之后，我就觉得我越来越能接受这个博主的行为了。的确他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追求平权的这样的一些人，他是一个很希望女性能够获得目前男性地位，希望要建立一个像是母系社会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其实我们想一下，我们性转之后的话，如果一个男这么做，大多数人还是真的会觉得很合理的。但我觉得这个合理性是需要我们去质疑的。 是，对，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关键。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在微博上还挺受关注的，还就有不少讨论。我觉得其中最关键的地方有两个，一个是就是这个惯性权它到底值不值得女权主义者去争取它。第二个是，如果值得去争取，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争取这样的权利？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说一下第一点，就是，觉得这个惯性权到底应不应该去争取？ 其实我首先比较想讨论的就是惯性权，它是一种怎么样的权？就是它是权利，是 right 吗？ 如果它是一项权利的话，那就是由谁赋予呢？如果我们翻看就是看我们国家的婚姻法来看的话，其实它第二十二条它其实有说，就是子女可以随父姓随母姓，就是法律上并没有强制说规定说子女一定要随父姓的。那其实所以说，如果能够拥有惯性权，那从很多就从世界各地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有点像是一个沿袭下来的一个文化传统吧，就更像是一种特权，就只有男性有，但是女性是没有，也是不能够拥有的。那就这种传统其实也就体现了男女的不平等，就是包括他男女权力结构的一个不平等吧，就是一个 power 的一个问题。我比较更倾向于把它看作是他追求平权的一种手段或者是方式吧，就是不管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能够让更多人意识到，就是在我们身边存在但是常常被忽略的一些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就是社会默认孩子是跟父亲姓的这件事情，就这件事情可能本身是有问题的。然后个人认为就是这也有启发到更多人追求平权的效果。 嗯，对的，像你刚刚提到了婚姻法上是对惯性权怎么规定的，其实我也看了一下，就是包括我看了一下民法那个姓名权，就我国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说孩子一定要追随父姓。然后我觉得孩子跟父亲姓氏不光是在中国，其实在世界也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因为在之前男女就是在之前，因为男生和女生体力上的一个不平等，所以说很多时候女性的生存或者说家庭的生存是要依附于男性的。但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可以承担起了这种社会义务，所以说他们依附着男性生存的必要就消失了。所以说就需要对以前旧的思想观念进行一些改变，比如说像就是女方在继承财产的继承上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因为很多人都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如果你好像把这个钱给女孩子了，她最后还是别人家的，就不是自己家的。所以说像这种观念现在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只是说我们现在在讲女权运动的时候，其实对惯性权的讨论也不多，甚至是其实在这条微博之前我自己也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因为可能在我看来它并不在女权所争取的关键权益的那部分里边，就比如说像这种生存啊、自主啊、财产啊、投票，就它不是这种权利，所以说可能容易被大家忽视。 然后刚刚就是婉琪有提到说就是这个惯性权是不是值得争取这个问题，就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见仁见智吧，可能就看这一点对于他本人来说或者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值得争取的，可能就是取决于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像很多男性也就是看待一些女性女权的问题上，他也会觉得就是这并不算什么呀，因为他们其实本来也是既得利益者嘛，那觉得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争取。就是可能问题还是回到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权吧，就是如果争取到了它又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解决什么问题。那如果说惯性权它本身是一种特权的话，那我们是应该去争取这项特权吗，还是说去挑战这项特权？对，其实姓氏它本身有被赋予某种权利的意义吧，就是 power。 那如果我们在谈谁应该有的话，就是好像个人感觉也会有一点点奇怪。对，我们这几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就假如自己以后有小孩的话，其实没有姓也 OK 啊，就是就设想假设最理想的一个情况对，就是他也不需要跟爹姓，不需要跟妈姓，就是他长大之后他也可以自己选，他或者是不选就也可以，就不用在那些已有的百家姓里面来选。因为总感觉就是给孩子取一个姓吧，就会有一种让又多了一种物化孩子的一个工具，就把它当作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了。对，但是其实就是这个当然是很理想的情况，就如果你回到现实的话，你很多办一些什么流程手续啊，还是会要求你写什么姓啊名啊的， 对， 就包括你网上注册一个什么账号，然后也会让你写你的姓是什么，名是什么。对，就即便说你自己跳出了这个框架，但其实，就整个社会没有改变，就是你还是活在这个框架之内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个人倒是挺欣赏他的，就他把自己离婚的心路历程有写出来的，就是这个，而且这个公开表达的确引起了很多的讨论跟反思。对， 对，就是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其实还有提到，就是我跟小甘的，就是本科时候的我们院里的一个教授，当时还是我们的院长，就是孙扬州老师，他的名字就是他自己取的，就是姓也是他自己创的一个姓，我觉得这样其实也还蛮有意思的。 嗯，对对， 就刚刚婉琪讲到的那个就是我们教授嘛，就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能够就是赋予孩子一个自主选择的权利吧。然后其实我高中时候呢，有个同学，他的姓氏是家人自己编造的，就跟爸爸妈妈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挺好的，就从姓名上赋予了孩子一定的独立性，而且也能够取一个寓意不错的姓，就是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这个例子也可以供各位听众未来起名，给孩子起名字做一个参考。 对，其实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在意这个姓氏，因为当时这个微博出来说，很多人就说不就是一个姓吗，没有什么意义啊。可是如果真的是大家都不在乎的话，那她的丈夫为什么那就让他改姓就好了呀，就为什么要离婚呢？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就是说，不光是女方在意这个姓氏，其实男方也很在意这个姓氏。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女方为了争取孩子跟自己姓宁愿离婚，那其实对于男方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想就是姓名这个东西吧，其实姓就是名的一个修饰词，就好像我们说武大郎，他就是武家的大郎，里面就包含了一种就是社会上的从属的关系，就说明这个人是属于武家的，然后他可以享受这个家族的资源，然后这其中就也包括了继承权这样子。所以就是说姓氏制度的本身，它就是男权跟父权的产物。 可能因为我的名字就小甘，我的名字的特殊性吧，我的名字是个真实存在的词汇，所以就是对我这个孩子来看啊，我其实我觉得我的姓名是一体的，就不是用来确定我归属的一个所在的一个字。但我觉得我这个例子始终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例子，所以还是不得不承认姓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很重要的归属指引。所以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双方都就不愿意放弃这一个惯性权。 对，因为在英文里嘛，我们都说 family name，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就说你这个人是属于哪一个 family 的，然后这个而且这个惯性权就是历来都是被男性所占有。然后之前看就是崔娃就是 Travelnow 就是在他的脱口秀的节目中就有提到过，当男性的特权被挑战的时候，当他们发现自己将要失去某一些特权的时候，男性就会觉得这简直是不能接受啊，就以至于他们觉得他们仿佛自己才是受害者。所以在这一次的事件中，我就有看到有一些评论也提到什么女权破坏家庭和谐之类的，就好像觉得男方是一个受害者，就可还有不少人就觉得那个丈夫挺冤枉的。可是作为一个男性，在不需要承担怀孕和生产过程中所有的痛苦和风险的情况下，就有一个能跟你姓的孩子，我觉得就好像这个博主他在自己的微博里也有提到这样的，这本身就是很划算，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特权，只是我们大家都太习惯这种特权的存在了，就似乎就变成了一种默认的常识性的一种规矩。 哦，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女性对家庭和孩子的付出几乎是一种天性和本能。然后之前也听到一种说法，说为什么孩子要随男方的姓氏，因为这孩子肯定是女方的，但是他不一定是他的丈夫的，就是可能不一定是属于哪个男人的，所以这个男人就需要这个孩子冠以他的姓来宣示自己的主权吧。嗯，我觉得如果是儿女随母姓的话，其实他对于男女平等的意义也是比较大的，可以说是 对旧式观念的一种进一步的消灭，让婚姻里的夫妻以及家在双方的家族地位平等。因为我们知道旧有的婚姻很多时候是男方花一笔钱，也就是彩礼，然后花了一笔彩礼之后呢，给女方父母把女方娶进门，然后从此呢这个女方就成为了男方家里的一份子，就会以男方家庭利益为优先考虑吧。就比如说像很简单的过年大年三十去谁家，一般就大年三十都是去男方的家，然后包括就是可能男方的爸爸妈妈就跟小两口住的情况会更多见一些，然后女方的父母可能就会比较少，而且就给人的感觉好像就像外人一样。那这种观念其实也是基于之前父系社会这种男尊女卑的情况而形成的。那现在因为大家都在谈这个男女平等，其实这些观念也应该被弱化的。就现在的包括现在的这个婚姻嫁娶看似已经比之前会淡薄了一些，就没有说那么多的规矩，有那么多的流程，但是其实大家也是在心里去认同的。同样的就是说随父姓这种文化习俗也是一个非常普遍和司空见惯的现象，所以说很多时候甚至我们认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就默认了好像事情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我不太同意说女性对家庭付出是天性和本能这个说法，我觉得这个更加像是社会规训出来的一个行为，就是从小就跟你说啊，你是以后要当个妈妈，你要照顾你的孩子，照顾你的家庭，这是你应该做的。然后从小就这样子一直跟你说，然后久而久之就潜移默化了，然后就出来那种洗脑一样的效果。这就是上面悠悠有提到的那种旧观念。然后我觉得这种旧观念是在男权社会下为了保持和加深利益使用者特权的一个行为。然后姓氏呢，就是这样一个加固发展到顶峰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随父姓已经是让我们习惯到察觉不出来有任何问题，有任何地方可以质疑的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的话，这种常识性的文化规则真的很值得我们去质疑的，很值得我们去讨论的。大部分人特别是男性，就是很多男性看了这条微博的话，他们会觉得哇，女权好可怕好极端啊，但其实他们就可能根本没有想到过女性时时刻刻都生活在这样的极端压力下面，而且还一直都被社会习俗常识这些词语所束缚。 但是我觉得就是对小孩来说，我觉得女性是有这个天性在里面的，就是我觉得母性其实更加是一种天性，因为可能是因为女性经历了那个十月怀胎这样一个过程，他对孩子就会有一种天生的那样一个保护的意识。我觉得父性是一种没有那么本能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母性是一种非常本能的天性。 就其实我可以理解说孩子很小的时候有这种就是有互处这样的一个本能，但我觉得其实更多的真的就是被教育出来的，就可能就是你哺乳期什么的还是会觉得哇，这个小朋友好宝贝啊，我生出来的，但是可能过了哺乳期之后就不一定会这么想。 我觉得女性对家庭方面的那种付出，我觉得我自己是觉得100%是被教育出来，还有被就是社会的文化逼出来的。但是对小孩，我觉得比如说危险来了妈妈先护着孩子，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但是这个就以后可以再讨论。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个 N 号房间的事情，不是就是在微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嘛？然后我就有看到，就是另外一档，就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播客，就是随机波动里面主持，就是张之奇老师就有说到，当一个男性个体因为某一些针对男性群体的仇视和偏见而遭到无差别攻击的时候，恭喜你们体验到了女性的日常。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上面讲。就刚刚讲的那个话题很像，就是其实女性总一直长期以来都是生活在一种可以说是隐形的看不见的压迫之下。 是的，我很同意，就是女性的话真的是从小被教育这样的事情才是正常合理的，但是就是我们很少 或者在就是平等的意识没有崛起之前，很少会去质疑这个事情的合理性。就我觉得像那个博主一样吧，就是他希望争取惯性权，然后我觉得一个希望争取这些权的人难道就是很极端吗？就是这些社会常识真的是不可以改变的真理吗？举个例子来说吧，我们平常所说的常识，我觉得它是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的。时代性的话是指在上个世纪60年代，常识是黑人是不允许跟白人一起用餐的。然后社会性的话是指中国女性生娃之后就要坐月子嘛，要遵守很多规则，这是对中国女性来说这是一个常识。那么其实现在已经2020年了，然后我们来看这上面两个问题，这些常识是不是依旧是一个常识呢？其实不是的。上面两个例子，第一个因为反种族歧视运动，还有人们已经意识到种族歧视是不对的，所以已经改变了，已经不再是一个常识，是一个错误了。而第二个是在别的社会体系下，就是其他国家产妇的产乳期护理是不需要坐月子的，所以这反映了说就跟社会的关系是很大的这些常识。我觉得社会是一个在不断变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机体，然后那些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肯定也是会不断变化的。至于惯性权这个问题的话，孩子跟谁姓也是一回事吧。我觉得惯性权的争夺在我看来是社会一种进步吧，就我们起码会意识到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对，就然后就是刚刚婉琪有说到说，就是恭喜男性说体验到了女性的日常，然后这个让我想起了就是2月份的时候，就是当时那个女性医务人员被剃光头这件事情，然后在微博上有引发了一轮就是对江山娇那个虚拟人物的一个发问，就是比如说江山娇你会来月经吗？或者江山娇你家的房子以后全是你弟弟的吗？然后老师性侵了你会被退学吗？或者说老公打你警察管不管啊？你高中的之后能赶得上男生吗？然后像还有说什么你30岁之前就一定要嫁人吗？你离婚了之后就是二手货吗？就很还有很多很多这种，就是应该有几百上千条吧。然后有的评论就是可能你小的时候，就尤其在你小学初中高中这个过程当中，你也是可能有亲身经历过，或者说听你的长辈比如说老师父母有说过的，就是尤其在你一连串这样看下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挺后怕的，就想象着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来长大。但是很多女性就包括我自己，就可能从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生活，就有生活在各种桎梏里，但是就是自己是觉察不到的。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可怕的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也不会被告知说有些事情就是有问题的，也不会被教育说有些你觉得有问题的事情其实是可以质疑或者是挑战的，然后你也是可以反抗的。但是就是这一些有问题的或者说不正常的事情，这其实就是很多女性的日常。 对，我觉得其实有人去抗争这个惯性权，就证明这个问题已经被提出了，那不管它能不能得到解决，哪怕是在社会投射出一个小小的涟漪，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而且现在夫妻关系应该是越来越平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孩子随父姓就成为了一个算是为数不多的吧，为数不多的一个传统因素。那这种传统因素也不是说不可违背的，我们争取形式上的平等，往往最终也是为了实际上的平等。 我呢，小刚，我呢就是微博上曾经说的全诗，好，我就是要来打拳了。然后我并没有觉得夫妻间是越来越平等的，其实就是的确是有一些方面是变得更平等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共同持有财产，就是养家糊口的压力不是全部靠男性来支出，女性也可以成为家庭的一个支柱，这是一个好事。所谓男主外女主内被打破了，但其实我们看到的话，职场妈妈的压力其实是并没有减少的，反而是被期待说事业家庭两不误。然后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就是成功女性一定会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家庭和事业的关系。 但真的很少有人会问一个男人这个问题，就好像这个家跟他关系不大，然后家庭被他 deprioritize 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就但是一个女人如果忽略了家庭，就会被人各种指指点点，说什么不负责任啊，这个人啊是个变态啊，就是只喜欢工作啊什么什么的。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在最近还挺热门的，就尤其是因为从三月份开始吧，就是欧美的国家基本上都已经陆续进入到了一种就是大家都在家工作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因为其实相对于国内来说，欧美的女权意识应该是觉醒的比较早，然后整体来说其实整个社会相对来说还是性别稍微平等一些，然后就会看到很多女性就说她和她的丈夫两个人都在家，他们小孩也是因为学校不上学了也在家，明明两个人都是有工作在家都需要工作，可是当他们都在家的时候，照顾孩子呀还有做家务的这种责任就还是一样会大部分都是落在了女方的头上，也是说社会也就默认了总是女性就是要照顾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还有一个东西问题我想说，就是当时那个博主发了那条微博之后，很多人就有说如果你想要孩子跟自己姓那你可以再生一个啊，因为现在可以生二胎之后就有不少是一个跟爸爸姓一个跟妈妈姓的，他说那你再生一个不就好了就可以跟你姓。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走进了另外一个误区，就是说我们女性想要争取自己的权利，我们不可以影响男性的权利，我们必须要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更多有价值的东西，那个东西才能是属于我们的。我觉得这样其实是另外一个误区，这样也是不对的，这样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依然是处于一个男性的角度对女性进行压迫。那么如果说回姓氏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其实还看了一篇论文，就是这篇论文是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人推荐的，然后正好因为我今天回了一下学校，所以就有学校的权限可以去看原文。那么这篇文章的标题就是叫 The Named and the Nameless, Gender and Person in Chinese Society。这是其实是很久之前，是198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然后作者当时是在美国的匹兹堡大学，是一个学者，然后他研究的一个方向就很多集中在中国的亲属亲缘关系，还有一些婚姻啊以及女性生存状况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上面。这篇论文主要的研究对象是香港的农村，然后里面就有提到说在那个地方就是所有的男性都非常在意自己和他儿子们的名字，因为就是名字就是在传统观念里是被认为是有一些是和个人的命运是相连的，就是有这样的一些寄托的象征意义在上面，然后一个好的名字可能会给人带来好运啊等等。然后当地的习俗其实是在婴儿满月的时候给他们起名字，就不管是一个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就都是在满月的时候会起名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会拥有更多的名字，就是说我们可能传统习俗上除了名还有字是这种，然后而且就是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地位越高的男性往往会有更多的名字和称号，可是与之相反的就是女性却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失去了自己的姓名。而在婚姻之中，就是这篇论文里有提到婚姻对于男女双方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仪式，但是婚姻对于这两种性别的人来说它所产生的效果却是完全不同的，男性在婚后会被委以更多的家族社会责任，而女性却在婚后越发的受困于家庭和邻里之间。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某一个角度就是呼应了就是博主提到的问题，就说他觉得他的丈夫就或者说他的前夫就是在结婚之后其实是百利而无一害，因为他这样的一个会给就等于说他会有一个更好的人设，然后他可能会在工作上就更加顺风顺水，但是对女性来说他其实是付出了很多。然后这篇文章其实还提到了一些就是针对其他地区的类似的研究，比如说 Robert Barnes 就是对北美印第安人的一个种族苏 组就是进行了研究，以及 May Mary Lewis 就是对巴西中部的社群也进行了研究，然后他们的结论其实都是相似的，也就是认为姓名对于男性而言是个体的区分和群体的归属，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却是进一步加固了他们所处的边缘化地位。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就是针对姓名、亲缘关系、社会地位的这一类研究，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并且相似的问题其实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存在的，就不光只有中国我们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其实有时候就是我自己也会在想，就是女权追求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其实这个问题要回答其实也可以很简单，就是说我们追求性别平等，然后追求对男权还有父权的颠覆，然后我们希望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能够被打破。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孩子跟爸爸姓这种就是我们都默认的文化规则，它本身就是因为来源于父权制度，而且也是一种基于性别的刻板印象。那么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我们最开始讨论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就是惯性权就是应该被挑战和被打破的。 嗯，对，你刚刚有提到说，就那项研究里面有提到说，女性在结婚之后就失去了自己的姓名，就让我想到，就是因为我现在在香港嘛，然后我租房的时候，就是我的每一任房东，就是他们都是会自称自己是什么什么泰，就是比如说林泰、刘泰、李泰，就是那个前面那个姓氏呢，就是她的丈夫的姓。就是相当于说我是谁谁谁的太太，然后就这已经就成为了一种习惯，就是我个人就是接触过的，就尤其是我们妈妈辈的或者是老年人会，就是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从我自己的一个经验来看，就包括像我有时候听一些新闻发布会、记者发布会，就有些记者他会称呼特首，有时候是会称呼林泰的，这其实也是一种父权社会的那个产物，沦为我们就是生活的日常的这样的一个又一个体现吧。 对，我想起来，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家也是比较特殊，就是我爸爸妈妈都姓陈，所以就是我记得我是小学还是初中的时候吧，就是我有一次问我妈妈，我就说别人叫你陈太太是因为你姓陈还是因为我爸爸姓陈，就是我小时候我是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的，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是因为你爸爸姓陈，然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是社会规训的一个产物，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林泰什么是因为她丈夫姓陈，但对于小孩子来说，就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如果没有人教，我是真的会以为他们这样教我妈妈，叫这样称呼我妈妈是因为我妈妈自己姓陈，然后她结了婚。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像现在在欧美啊，就是已经就是对女性的称呼就是就不是再用 Mrs. 这样来称呼已婚女性了嘛，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是用 Miss 这样来称呼，就不管就也不再区分就是结婚还是没有结婚。我觉得其实从称呼上的改变也是男女平等的一种体现，因为对男性的称呼从来就没有说要体现你结婚了没有吧，都是叫 Mr. 或叫什么什么先生，就是但是在女性身上就会有这样不一样的表现。 嗯，对的对的，就是我觉得我刚还想到一点，就是说权利和义务嘛，这两个点其实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就可能在旧社会的观念里边，女性她更多的是一种生育的工具，就包括你们说的那个就是因为你爸爸姓陈所以叫他陈太太，其实在我们那边，就我是北方人，但是在我们那边也是有这样的传统，然后甚至说你家比如说你家小孩很优秀，那你妈妈在家里的地位就高，如果你小孩可能如果养的没有那么好，妈妈在家庭的地位就低，因为就觉得说你的相当于你的义务就是去相夫教子，结果你小孩没养好就地位就会很低，甚至有的地方如果你生了女孩子那这个妈妈在家里的地位也会变低。我想说权利的义务是对等这一点，就想说因为女性她并不是一个生育的工具， 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就是女性应该也有说给子女惯性的权利，当然这个就可以说夫妻双方去商量什么的。嗯，然后同时我还想说一个点，就是权利的行使也需要尽到对等的义务，比如说女方和男方一起还房贷还车贷啊，然后一起去合理规划家庭的开销等等。因为很多就是包括我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会觉得女孩子就有的时候还挺多的，比如说想买奢侈品啊，然后就或者是跟男朋友撒娇啊，或者是说就觉得说哎，你就应该你赚钱就应该给我花，你那个工资就应该归我管。女生会觉得说另一半为她花钱为她付出是一种天经地义的，那如果女生这么想的话，这种做法我也是不认同的。我觉得只有尽到了和对方对等的义务，才有行使权利的底气。 嗯，那这个现在就可以过渡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追求自己的权利，或者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反对这种已经默认的成为了一种类似于社会规则性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就如果我们说姓氏制度是男权社会的产物，那么我们如现在像如此在意这个姓氏，是不是也是男权文化规训出来的结果？如果我们还是这么就是对姓氏有这么执着的追求，就是不是也就相当于我们其实还是对这种男权文化规训出来的思维模式就是进行了妥协。 嗯，对，我觉得这一点我是同意的，就是执着于姓氏的追求它其实本身也是对男权文化规训出来的思维模式的一种妥协。其实像那位博主他本身追求惯性权，那他其实还是在男权社会这个框架下面来抗争，他其实并没有真的跳脱出来。然后刚刚悠悠有提到一点说，就是有点类似母凭子贵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就让我想到说，就是尤其我觉得可能我现实生活中没有经常接触到，但是像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时候会听到说谁谁他娘，就是这样的一类称呼。就是其实不管是说他是被冠以谁谁的太太，或者是谁谁的妈妈，或者是谁谁的娘亲，就其实都是就是还是把他当作是别人的什么什么，对，就他其实还不是一个自主的一个个体。对 对，就好像那篇文章你提到就是女性就是 nameless 的，就是他们没有姓名，他们就是这篇文章其实还有提到一点，就是觉得他们没有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人格，没有一个受到就是跟作为人没有受到足够的尊严。我觉得的确是有现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然后就是说到那个姓氏制度，然后查了一下，就是姓其实最开始是和母系社会相关的，就其实姓它本身也是女字旁嘛，然后上古的八大姓它也都是女字旁。然后到了父系社会应该就改为从父姓了。那其实我觉得其实还是它和社会结构是有关系的，就也很难说它是哪个社会下的一个产物。就但至于它后来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就是那就是看掌握权力的那一方是怎么样来利用了。然后就是刚刚婉琪有提到的点让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女性发一些自己觉得很美的自拍，然后可能穿着比较暴露，就是在很多人看来，然后发上自己的社交平台，那这算是一种就是身体自主，或者说就是身体解放的一种自我表达呢？还是它本身这个行为是有强化男性凝视的成分存在？是屈服于主流的那一套关于美的诠释权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也挺值得思考的。 哦，是的，如果说起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有在思考，但是其实我对于我来说我一直都没有想清楚。就比如说拿我自己来举例吧，我就是那种只要出门就一定会化妆的人，然后就可能我只是去超市买个菜我也会就是稍微化一下妆，只是看场合不同，花在化妆上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子而已。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就是对美的追求，就到底是一种天性，还是说是在男性凝视下，就是还是说在男性凝视下被规训出来的习惯？然后这个问题我自己一直没有想清楚，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再更 多接触一些理论方面的东西，然后以后再可能可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吧。嗯，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管一个人，不管他的性别是什么，不管他是男是女，不管他的取向是什么，不管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不管他的国籍肤色，就这些东西都无所谓，就他平常的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也不重要，但只要这个人他是真心关注女性整体的权利，那么这个人他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然后至于他关注的问题是不是和其他人的不太一样，或者说他所采用的一些方式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不是很合适，那么我觉得这种其实都只是个人自我表达的差异，也就是不能因此而否定说就说他就是伪女权。我觉得他其实他的本质就还是女权，是女性权利的崛起。 就这一点我很同意啊，就很像现在国内社交媒体不是老是在说什么田园女权田园女权嘛，就是我觉得其实这一个是真的就是对女权的一种污名化，就是想要内部分割的那种感觉。就其实我们 是的， 就像事情受就是一个犯罪事件的受害者一样，我们是没有办法要求这个受害者在整个人都是完美的，就是没有任何缺点的。同样我们也无法要求每一个女权主义者都是完美的，就因为一个人他的观念是会随着自己年龄阅历的增长是会不断的变化的。一个女权主义者她可能在刚刚成年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很传统很保守的女性，但她通过就是不断的接触社会或者不断的学习思考，他会慢慢的会开始质疑身边的事情，会思考说我所在的这个社会这个架构是不是合理的。然后他们可能是从一开始的我仅仅是追求学业职场上的性别平等，想要同工同酬，然后在辐射到其他更广的维度上，就他们可能思想并不成熟，会说出和做出一些所谓很偏激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但就是正是因为他们做的和他们说的让更多的女性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就是说一句比较矫情的话，就是他们这种行为其实是点亮了一盏灯，改变了一群人。 对，其实我们说起来我们这一期节目的这个话题也是临时决定的，然后原因就是这段时间其实相关的新闻报道有很多，比如这刚刚提到的疫情期间的男女在家庭中承担就不对等的责任这样子的一些新闻，还有就是疫情期间因为很多女性都是没有办法出门，她们会遭受到更多的家庭暴力却没有办法寻求帮助，还有比如说我们就是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前就让我们都觉得触目惊心的韩国N号房间的事件，还有就是最近就是让我们就是四个人每个人都觉得非常愤怒的就是鲍某明长期性侵未成年养女的这件事情等等，就是这些其实就是促使我们做了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觉得说就是中国女性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东亚文化圈内的女性，我们的生存的环境其实真的并不乐观。就也许有的人可能会说就是我包括我身边有朋友他也是说我觉得我从来就没有遇到过性别歧视啊，那我其实就只能说恭喜你了，因为这真的就只是你个体的幸运。可是对于其他所有被歧视被侵犯被伤害的人来说，他们的不幸却不仅仅只是个体层面上的不幸，因为在许许多多的在无数的案例之中，我们其实都可以看到的是法律的缺位、执法人员的失职、家庭和学校教育的不充足，以及整个社会和文化施加于女性个体和群体之上的偏见和结构性迫害。那么虽然可能每个人自己对公平都会有不一样的主观的理解，但是我们就始终觉得公平其实和真相是一样的，它本身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所有的讨论跟行动都是希望我们这个社会能一步一步的更加接近公平，最后就是能真的实现公平吧，就是非常遥远的梦想。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大家下期再见吧， 拜拜。 You don't have to try so hard, you don't have to give it all away, you just have to get up, get up, get up, get up, you don't have to change a single thing, you don't have to try, try, try, try, you don't have to try, try, try. cha cha cha, you don't have to cha cha cha cha.